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彩虹乐团 Latin Theatre 有成四年半的时间没再推出全新作品了，最近庆祝成军30周年，所以创作了一首叫做《未来》《未来》的音乐歌曲。为了迎接重要的30周年，彩虹乐团更加在日本的报章头版写了一句说话，叫做让我们不断架起彩虹。经过阳光折射，原来还有一句隐藏金句送给乐迷，写着如同雨后会有彩虹闪耀，我们知道在前方等着的是光明未来。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陪了我们30年， Latin Theatre 未来。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Latin Theatre 未来。未来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到到九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响。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6月14日星期一，大家放假的日子， 端午节快乐啊！波星，点解我要笑呢？ 点解你要笑？ 对唔住，我唔尊重，我要尊重翻啲先。 点解你笑、啊？ 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端午节快乐呢一个讲法，我觉得好有趣嘅、即系我哋好习惯咧，所有节日我哋都会讲后面加快乐噶嘛。 盂兰节又唔会啊。萬聖節都有嘅，其實 萬聖節快樂咯，咁萬聖節可能都快樂嘅，即係有啲小朋友出去玩 玩 一 下出個 treat 嗰啲，都叫有啲節日要玩咯。 係啦，咁去到每年端午節個快樂 喺邊度咧？ 一家人聚下咯，因为大家都知啦，即系其实端午节系纪念屈原噶嘛，投江自尽啊嘛。本身呢件事系一件都叫做悲剧咁样嘅古仔啦。咁然后大家就喺度嗌端午节快乐，咁我就喺度，我有时都会思考嗰、那个，我要喺边个位去庆祝呢一个嘅节日咧？咁、但系其实都开心嘅，即系因为谂翻起细个，同爹哋妈咪去睇下人哋爬龙舟啊，咁即系好似有个藉口，一家人有啲活动咁咯。 因为华人社会嘅节日基本上嘅庆祝方法又好，所谓庆祝方法 系 就系、是、其实都系攞嚟屋企人见咯。 系啦，冇错冇错，好紧要嘅呢样嘢。 但系屋企人见啦。 今年咧，我觉得又再打破咗我一个概念嘅，就系、是、我问咗你先啦，波成，端午节你屋企人做唔做节噶？ 唔做，端午节有咩节做啊？食个粽咯， 系啦， 睇下龙舟咯。以前细个啫，近啲我谂十年都已经，我屋企已经冇粽食啦， 吓， 唔会特登搞啲咁嘅嘢啦。 哦，因为食到好厌同好滞啦，系嘛？ 因为唔喺屋企，一个人成日都，所以都唔会特别准备啲嘢摆。 你屋企系酒店啊嘛？ 系啦。 咁但系咧，对于我咧，就又再打破我一啲嘅思想界限咧，就系、是。端午節以前就因為同屋企人住啦，咁每年都會應下節嘅，即係有時即係大大下就少咗，真係出去睇人哋爬龍舟。其實我好近噶，我住沙田嘅啫。 有出去睇過？ 我有噶，我真係有，因為嗰陣時咧，每逢端午節好犀利噶啦，即係啲小巴咧落唔到去噶啦，啲巴士塞曬噶啦，因為封曬路咧。咁然後大家都喺嗰、那個沙田嗰度咧，會圍住條城門河去睇爬龍舟。咁我都有睇過嘅。 現場睇氣氛如何？我未试过， 几开心噶，真系几开心噶。咁但系即系叫做有一啲活动应下节，同埋食下粽咁样啦。咁、哦、真系限于叫做应下节。咁然后今年对我有一个最新嘅突破，就系原来端午节唔单止要应下节，仲要去做节嘅。 依如何就系因为屋企人问你啦， 因为话说咧，即系自从我结咗婚之后就搬咗出去住啦，咁、就唔系同爹哋妈咪一齐住啦，咁然后咧我阿妈上个礼拜打嚟，咁佢同我讲阿仔啊，礼拜一端午节、哦、要做节、哦，跟住我喺。做节咁新奇，我都冇试过端午节做节。你话嗰啲咩做冬啊， 中秋 中秋啊，嗰啲 系 啦，嗰啲大节就话会做节啦。咁原来端午节都会做节嘅，咁啊特登又要 book 间嘢食饭咁样啦，今晚咁。都明嘅，其实大大下会明白，就系所谓做节都系一个藉口啦。即系我谂系。即系阿妈想见下个仔，咁啊同你讲要做节咯， 搬咗出去啦，有头家啦，冇得见个仔啦，咪搵中唔系咪中秋搵端午节嚟入手咯。 最正系嘛，好啦，星期一做节啦，阿妈咁样，端午节做下节啦，咁跟住啊，几多点食饭啊，阿妈？七点啊，我七点收工喎、啊，阿妈。八点好唔好啊？不如八点啊，我 book 八点台啊，冇人八点食饭噶。八点咧，而家十点堂食就完噶啦。八点好晏啊，冇人八点食饭。 两个钟咩都食完啦。 我一家人四个人，两个钟点食都食得晒啦，系嘛？ 你任食放题都系个半钟啫。 系啊，冇人食八点咁晏。阿妈，我收七点啊。哎、不过好笑嘅，即系我觉得有时屋企人咧，你会喺呢啲枝节位咧，细细微微位，你会感受到佢嗰种对你嘅挂念嘅，系真嘅。即系尤其喺呢啲中国人嘅一啲有纪念价值嘅日子，佢哋就会特别紧张啲咯。 通常咧，自己讲完一个故事，我哋呢个部分就自己拣一首歌啦。 系， 今日系我想拣首歌俾你呢个状况，你要知道喺你妈妈嘅立场，有一个由细到大嘅心肝定呢、這个咁亲嘅人，而家结咗婚之后唔再喺身边，佢挂心，佢挂住你，佢当你直情系佢爱人一样嘅，你明唔明？ 真系 喺你结婚同埋你拍拖之前， 系 你系佢爱人啊！ 我知错啦，而家阿妈对唔住， 所以拣呢只歌俾你。同埋俾你媽媽嘅吳林峰呢首《大半生愛人》， 上半生親力也像愛人共你相親，自我心天天竭盡，你能語氣也相親，洗不走那烙印太近，想通道也是中溫，还能成我指引，似若人想吧，他一生愿为我花，是你吗？余生容让我自我想化，容让我任性抵押，容让独个抵抗高压，能学会表达，能学会抉择，容让我换个方法，容让闷气总能。 旧书法是你吗？随地也不必惊怕，多得你一千次以能量给转化。是我想法，容让我任性抵押，容让独个抵抗高压，能何会表达，能何会抉择，容让我换个方法，容让闷气总能够抒发，是你吗？随地让我自我想法，容让我用性抵押，容让独个抵抗高压，能何会表达，能在爱出发，换个方法，容让闷气总能够抒发，是你吗？随地 听过呢首啊，吴林峰，仲有 featuring 嘅。 大半生亲历太像爱人，一生可恨。 Catherine 同埋 Heidi， 吴林峰你唔好音我，成日都呢个位，成日俾佢音咗，一个唔小心。有呢首《大半生爱人》， 我听到个密码啦，我知你点解拣呢首啦，因为洗不走那落人。 嗱，我冇咁嘅意思啊，吓，虽然真系咁巧噶咋。 OK。 因为我屋企而家见面就难啦，大家各有各忙，所以节日都系其实已经咧去到做节嗰啲咧，屋企我妈阿爸已经放弃咗我哋噶啦。 但系会唔会即系都会照问，即系可能早两个星期就问定阿仔几时得唔得闲做节食饭啊咁样啊？ 佢会照问嘅。咁譬如有时夹到啲日子系闲日， 系 佢哋话要食六点几七点，因为通常如果酒楼头场就六点几，尾场就八点几。 系啊系啊系啊。 咁之前譬如阿婆仲喺度嘅时候，八点几食饭对佢嚟讲太晏啦。 系， 所以就话我哋唔等你噶啦，你 嚟到啊 嚟 啦， 我哋照食六点嗰转啦咁。或者知时间忙咧，都觉得你嚟到啊嚟唔到唔紧要啦，可以转咗啲家族嘅做节系净系大人食咯，啲细路全部都。 你真系，我真系 唔 识 讲，其他嗰啲都系噶。 你人哋还人哋，你啊还你啊，你有心咧，人哋唔到你都会到嘅啊，冇呢啲藉口嘅屋企人。 有啲节日我会主动嘅，圣诞嗰啲啊会啊，屋企会交换礼物啊嘛。圣 诞你系咁样，新年你都好主动添啊。 新年都会，新年要 系嘛，跟住 看家一样啊。 冇礼物冇钱收嗰啲你就唔去系嘛，做东嗰啲你又唔去。 系 喂，做东大过年啊，要去噶。 其实好多都系咁讲， 真系。 但圣诞屋企咪又会玩交换礼物啊嘛，有个传统。 哦，咁好啊，仲 keep 住会每年都交换。 上年都仲有啊。 咁我 不断变个玩法添噶。 我想知道你上年交换到啲咩翻嚟？ 喇叭， 讲喇叭，哇，好正、啊。 我哋个玩法系咁嘅，每人可以有首先有三个金额嘅，你当500蚊以内、1000蚊以内同埋1500蚊以内。咁每一个金额就可以写纸仔写三份礼物、 okay， 每人都可以嘅。咁大家就会抽囉、哦、即係就会先抽你今年 可以得到幾多金額嘅禮物，抽中咗譬如$500以內，咁你就攞嗰三張出嚟就再抽啦、就 是哦。 抽中咗嗰份咧，就會屋企另外三個人夾錢送俾佢咁。 好玩，好玩，好玩！哇，但係個喇叭好似直頭為你而設咁樣。 因為你可以寫自己想要啲咩落去嘛。 哦，明明係 啦。咁每人可以即係 total 每人可以寫九份禮物咁。 哇，好、 哦！咁就會有呢啲嘢玩。 同埋煩少咗諗嗰個部分咯，同埋收禮物嗰個人又會好確保到自己收到想要嘅物仔咯。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之前就發現原來就咁幫對方買有少少難度，咁 就 轉咗個方法玩就係呢啲咯。 有个好处啦，呢一个就收到一定开心。另一个好处就系、是，即系如果唔知啦吓，冇得写纸仔咧，咁啊可以透过买礼物去估到对方同自己了唔了解啦。我觉得系好嘅。 而另外一个嚟紧呢个礼拜，其实我都 plan 紧噶啦，即系端午节还端午节，父亲节就嚟紧噶啦。 OK， 因为我爸嘅生日同父亲节好近。 哦。咁啊，你又可以一炮相响咯、哦，你又可以一齐搞掂晒佢咯。 咁啊，呢啲我觉得呢啲日子都要自己主动嘅。咁啊，跟住咪问阿爸咯，问佢话：，喂，嚟紧想食啲咩啊？我哋安排啦。咁 OK，、今次有咩 planning 啊？咁你 咩都得噶，冇所谓噶，咁样。咁跟住我就话，咁不如我哋食烧肉啦，咁样。 喂，好啊，好啊，好啊。 我唔中意食呢啲噶，热气。 咁啊，带佢食寿司啦，寿司唔热气啦啩。 唔系啊，个 point 系佢话冇所谓啊嘛。讲完烧肉之后，你话我唔中意食呢啲嘢，咁你讲啦。 系咁噶，啲阿爸阿妈系咁噶，要你估到佢中为止，咁佢就觉得啊个仔都几有我心啊，几了解我都 OK 啦。抵佢啦，算佢乖啦，咁样啊嘛。 我都唔知系佢记忆力唔好，唔记得咗自己讲过啲咩啊，定系真系，我都唔识理解。 唉，嗱，今日啊送呢只歌俾你，我觉得好啱数啦。即系我觉得趁爹哋妈咪仲咁陪你玩得咧， 就同佢玩下嘛， 玩多啲，即系多啲相处，等佢有啲美好嘅回忆，真系。我用一个带你两个月嘅大哥哥身份去教训你啊，波成。屋企人系要氹同要锡噶， 唉，知噶啦，收到啦，好 sad 啊！突然间落到呢个位 置。生长有浪，如注定，冲散记忆。Yeah.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just got you dancing finally. The boss 食嘢睇对象啦，制唔制有时都真系睇对象嘅。如果同十二个 Mira 嘅男神一齐食饭，多多都食得落。 期待这一 light 这一位快高者，何妨站这一高一低一。放松一些，跳入温暖冒险一些，谁人让我深夜深夜？喂，我每次打喊路，接到你照片声暗号，可恶在线吞吐 ，yeah， 可恶用作 signal no， 忧郁的脸大过心眼，加分中男性为何计数？我跟你斗高，那一刻我跟你 battle low， 我们烦到死，没有心机，没处可飞，彼此我进这游戏，真要好，没有人估计到，让我再温柔进好，漆黑里最早，头日这一拉一扯，一位快个扯。站这一高一低一体放松一些，跳入极落目空一些，谁 约会没头绪，跳脱舞白干脆，人像少咗变化，无从练习我吗？我教你好吗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就会 OK， 无聊人等等，异常人怎得？我们烦到死，没头绪咩？习这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跳入伴侣冒险一些，谁停止我心野心野？投入这一拉一扯一起太不舍，费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 如果約了 friend 咧，你哋會唔會有一種心態係報復式咁樣出去消費食嘢咧？如果係咧，今晚記得早啲攞位，因為而家十點就啲嘢真係排曬長龍。啱聽過 Carita 嘅深夜。 烏黑赤膊挽留，身體四肢屈曲，五官都轉，赤色筋膜發光。 个假期咧，上一上榜，发现自己好重，重咗几磅嘅话，唔好唔记得啊！每个人心入边咧都有一只叫做欲望嘅怪兽，每逢放假佢就走出嚟噶啦，控制一下佢啊，唔该。啱听过有叶巧林嘅《怪物心兽 version》。放假其实几可真系会 lonely 啊，一定系约埋成班 friend 一齐过，一齐食，一齐搵嘢做，咁啊最开心。听我有 Delta T 嘅《寂寞的雪糕》，假期嚟到最尾一日，你有咩做啊？ 再回头都会是你，人笑 at last day， 再回头仍够细腻，明日也许都需服气，又永久失之毫厘。 Like I'm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又嚟到我真系恭喜你啊！呢个环节啊， 耶！今日我好惊啊， 点解啊？ 唔知佢哋放假听唔听电话？ 我都惊啊，唔知你得唔得闲咧？咁呢个时候阿斌可以打电话俾佢哋啦。咁呢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二十个单位咧，我哋亦都会拣选咗两个打俾佢嘅。咁而家先打俾第一个，恭喜佢只歌上榜啊！唔知佢。做紧啲咩咧？唔知佢会唔会听电话咧？ 可能食紧粽咧。 喂，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多谢。 你系咪食紧粽或者爬紧龙舟之类啊？ 唔系、啊。 我今日第一个打恭喜嘅朋友有 Gladys 李正君啊 ，Hello， 恭喜晒。 系啊，系啊，而家有啲烟花送紧俾你，听唔听到啊？ 听到，我听到，好开心啊！ 系、哎、啊，应下节啊嘛，端午节。 哇，最好端午节 系烟花。系啊，喂，我打 应该配啲龙舟声俾我，即系海浪 声。哦，系、哦，我有啊，要揾下。 真系有啊， 真系有，但系要揾喺电脑嗰度啊。 我哋讲正经嘢先啦。 喂，我哋打呢通电话俾李正君你咧，系因为要恭喜你嘅派台歌《仗剑了爱情》呢个礼拜新上榜啊，恭喜你！ Yeah! 系大家播嘅歌， 所以为咗贺你咧，我哋准备咗几句说话送俾你噶。 系咪要唱啊？ 唱唔到嘅，但我哋会念出嚟咯。系啦， 好嚟啊！ 我哋念一次，你要记住噶咯，一阵要背翻噶咯。唔系讲下笑嘢。 O、okay. K， 好嚟啦！Gladys 台式三部曲， 旅行题材做主轴， 文字点样先到肉？ 像极了爱情结束。 哇！ 多谢你咁俾面啦，多谢你啊， 尴尬，尴尬， 唔系，仗极了爱情结束几好啊， 系啦，因为你嘅歌仗极了爱情，咁都系大家成日都会讲，其实你写啲咩嘢都好，你埋尾用呢一句咧，件事就好有诗意，就好有 feel 咁样噶啦嘛， 所以我哋都用佢埋尾， 系咯，咁今次呢一首歌用呢一个嘅题材嗰阵时，系咪都有同填词人倾啊？定系佢你可能俾一个 topic 佢，跟住佢就 propose 个名咁样噶？ 其实一开始 Riley 是 come up 咗个名先嘅， 系 我好中，我都觉得呢个名系几好，即系好万用啊，即系好似咩情景都可以用到呢句嘢。咁头先其实你哋嗰啲句诗都讲咗啦，本身系 Riley 系写咗一个关于旅行嘅三部曲啦。咁碍于我拍 MV 有一啲 constraint 啦，咁我就冇办法拍到旅行啦。咁我就同佢讲话，喂，不如我改少少啊。跟住 Riley 系即系非常之好地会。即系因应翻我 MV 嘅故仔，再去 adjust 佢嘅歌词咁样。 哦，哇！咁但系你 MV 里边，啱啱你提到啦，即系嗰个剧情上面，今次嗰个演出都几刺激。 你觉得刺唔刺激啊？ 我觉得刺激、哦。 我自己都觉得好刺激啊！ 你自己拍嘅时候 都未试过，我完全即系我系劲紧张啦，同埋我即系你知道我不嬲都系做文青噶嘛，咁突然间要做啲咁激烈嘅嘢咧，我系其实我自己几兴奋嘅，即系我成日都好想俾人觉得我唔系文青，好想做到一啲其他嘅，即系好想试啲新嘢，同埋难得即系自己嘅作品，好想每一次都有新尝试咯。 是激情的文青，这个 是不紧要，文青都需要激情的。 但是今次这个即曲上面你都有跟譬如阿杜一起 去作啊，这样他想那个旋律啊，或者整个 mood 的时候，头先他都有讲所谓台式三部曲，因为可能宣传文案都有提到想有一种即台湾的感觉，会不会就是趁回即旅行的那些东西呢？因为 其实没刻意的，这个 chorus 是我冲凉的时候想到的， 是 没想什么的，我都系纯粹啊哼啲嘢啦，跟住我就哼咗俾阿杜听，好啊几好，不如用呢个啦。咁但系我哋的 確咧，我哋寫歌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有攞一啲台灣嘅歌做 reference 嘅，因為我好想即係今年其實係真係出一啲 K 歌啦，咁希望可以朗朗上口得嚟咧，我自己好想保存到一個流傳度嘅，即係我唔想係興一年或者興兩個月，咁就大家就唔會再唱咁樣，即係我希望咁我就。即係有時會聽翻一啲台灣嘅歌，就覺得啊，唔知點解過咗咁多年，即係可能係我中學嘅時候聽，啊，我再聽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好襟聽喎。咁其實係想要嗰個襟聽嘅元素咯，但我就冇話台式定港式定韓式定日式定泰式咁樣嘅。 嗯，所以我覺得今次啊呢隻歌咧都真係像極了愛情嘅， 係 好長青嘅， 用咩埋尾都得喎，用講到啲咩都好就，唉，真係像極了愛情啊！ 完全做到嗰樣嘢。 长青真系，爱情真系长青。 喂，但你话有reference 咗啲自己好中意嘅，即系台湾歌，你觉得佢咁多年都好听？又例如边一啲对你嚟？ 哇，你咁样我记歌名系垃圾嚟嘅。 你唱出嚟咯， 我唔记得啦，真系唔记得。不过嗰期系有因为即系录紧饮歌啦，咁我嗰期系成日都听伦敦的爱情嘅。咁佢哎呀很清晰，即係我好鍾意有 pose 嘅 K 歌囉，即係你明唔明我講咩，即係有 pose， 即係你會想去， 即 係會去囉，即係係囉，咁我就有 reference 一啲，即係我因為我本身之前其實出啲嘢都好 groovy 咁樣啦，咁其實都想保留返有一個 groove 喺裏面。 嗯 ，OK， 咁所以个 design 上面就咁啦。咁其实你话今年成个嘅 project 都会有几首歌咁样，咁系咪嗰个故事嘅发展就即系 MV 会继续啦？咁啊歌嘅内容系咪都系会好似呢一首《像极了爱情》咁继续推进咁样噶？ 其实真系因为真系要特别 credit for Riley 啦，就系佢真系因应我个 MV 改咗。即係佢重新寫嗰份詞嘅，其實第二三首佢 係 咁，所以就變咗好多嘢就會同個 MV 個故仔就近翻好多。 嗯、 其實個 MV 個故仔，我真係即係有好多時候我會覺得啊，愛情嘅 MV 好多時候都係嗰啲啊分手啊唔捨得啊，或者啊啱啱一齊但係啊磨合唔到啊，即係我覺得咁、難得有三首歌嘅篇幅，即係十分幾鐘喎。 係 咁，我不如講啲深入啲嘅嘢啦。同埋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睇啲嗰啲戲係好即係講好多人性嘅嘢咁樣，咁所以變咗今次其實真係有探討少少關於出軌嘅嘢嘅。 哦，一啲都唔文青啦，今次 真係像極了愛情啊！ 即係點啊？ 我好中意聽你講， 即係點啊？ 即係好多幻想空間啊！ 像極了愛情、 啊，即係好難捉摸咯，咁樣 好難捉摸啊！ 係啊，咁啊有 意 係你講啊！ 唔系，因为我就觉得其实好多时候即系出轨，大家都会一定觉得哇错晒，好差唔得啊！咁即系当然我唔系鼓励大家出轨啦，咁、但系我觉得喺当中即系嗰个当事人面对紧啲乜嘢，我反而觉得好想讲呢啲嘢咯，即系点样去面对啊，点样去抉择啊，即系我觉得有诱惑系理所当然嘅，但系你点样去选择就系你嘅关键咯，就像极了爱情咯。 好好啊，呢、這个结尾系啊，咁我哋亦都即系预祝你呢一首歌嘅成绩会继续向上啦。咁同时亦都会继续即系大家听住呢一首《像极了爱情》，都可以期待呢几部曲里边之后作品会系如何啦。咁样、好啊，哇，今日多谢你啊， 恭喜晒， 端午节快乐啊！ 像极了爱情啊， 系啊，拜拜， 拜拜。 异国牧场，外地理想，重温的郁金香飘亮透香，梦到乐园，恩爱像这样，选餐厅，选酒店，合拍得正常。爱情如此简单的伎俩，构成甜美影像。我们完好摆放爱的假象，在登机上，像对糖纸都模样，只要将恋爱 存在暗涌，即使飞往而过，根本这种爱没浪去。异国漫游，相处是造诣，不挑剔，不斟酌，严防足以维系。旅行无非假装的盛世，眼前城市摇曳，我们能否共 呢一首系今个星期中文歌歌龙虎榜新上榜第二十位 Gladys 嘅《像极了爱情》，咁又听到佢啱啱所预告啦，即系呢一系列嘅歌究竟嘅题材上面啊个方向啊 MV 故仔会点样样发展嘅？呢个时候我哋打俾第二位我哋要恭喜嘅朋友啦。 喂喂 喂 ，Hello，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i Hi， 系啊，我系波正啊， 我系斌尘啊，你好啊。 你系 帮全部条位咁啱啊？ 系啊，你系咪阿添啊？ 系啊，揾到咩事啊？ 哦，我哋打俾你系恭喜你哋嘅歌上榜噶。 你讲真嘅？ 讲真啊！而家 live 紧噶，我哋苏动音乐而家 live 打紧俾你。 诶，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系啊，唔好意思啊，对唔住阻住你添， 影响咗家庭乐。 系啊， 唔系 OK 啊 ，OK 啊，啱啱我个女喺度诶，将个柜桶啲嘢抄晒出嚟，跟住摆咗佢自己贴纸入去，意思好可爱，但系亦都好混乱咯。 系啊，我哋打呢一通电话俾你咧，系将呢个消息话俾你听，就系圣马力诺之心咧，咁啊喺我哋中文嗰个龙虎榜咧，继续喺第二个星期喺榜上面，而家一路上升紧，而家去到十四位啦，咁样样，咁啊将个消息话俾你听嘅。 多谢大家嘅支持啊！ 系啊，咁我哋亦都有少少心意送俾你嘅，咁啊系啲押韵嘢嚟嘅，咁样系啦，你而家可以听一听啦。 好啊， 我嚟先啊， 我嚟先，好， 热血小子 Dear Jane， 圣马力诺意志劲， 全白 MV 系咁揈， 愿你目标可达成。 哇，咁多人嘅、啊、你哋嗰度， 哦系啊，我哋好多现场观众喺度啊，恭喜咁样， 约咗去睇波啊你。 喂，呢一首圣马力诺之心咧，阿Tim可以即系介绍一下，因为我哋都。自己收到都中意嗰种热血嘅感觉，无论系歌词啊，定系嗰个旋律啊，成个编曲等等咁样。 嗯，我介绍一下系咪啊？ 系啊。 系啦，我好混乱啊，屋企。呢首系啦，呢首我哋嘅今年第一首拍成啦，《圣马力诺之心》咁啊，亦都好开心，今次亦都系继续同阿 Wyman 合作啦。 系。 咁其实呢首歌系一首可以讲话系一只励志情歌嚟嘅。 系。 咁但系当然其实大家感受到嘅嗰样就系佢入面歌词讲嘅嗰种热血同埋励志嘅嗰种 message 啦。即系其实即系大家如果我觉得如果大家做人抱住一个惊输嘅心态呢，其实可能你活得会更加精彩咯。你当中你嘅旅程，你所因为你好想赢嘅，你行紧嗰一条路入边，你会得到嘅嘢可能会更加你会发觉会更加珍惜。即系如果你好快赢到，已经做咗第一嘅时候，其实呢条路就好快行完噶啦嘛。 系，即系好快到 top 嗰个位置啦。咁点算咧？之后咁样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呢首歌系 kind of 送俾大家，大家即系尤其是呢几年啊，疫情啊各样，咁即系大家都辛苦嘅，咁呢首歌就陪一陪大家咁样咯。 有冇 record 翻喺你哋几位成员之间，或者你自己本身添啊？就系、是、哦，即系啱啱讲嘅嗰种心态，都几呼应到自己可能某一啲嘅经历咁样噶，有冇出现呢个状况？ 其实呢首歌好。我記得個詞翻到嚟，跟住我第一晚試唱，唱完之後我都有少少毛管動，即係其實亦都好感觸嘅，就係、是、其實呢首歌好代表到我哋樂隊咯，我發覺 係 即係喺直頭係無端端有人話翻俾我哋知， 喂，其實我哋行咗咁多年，我哋個心態 exactly 如果擺落歌詞度，即係一個心態度，其實就係呢樣嘢咯。 明白，咁所以係有 feel 啦，所以就唱嘅時候就已經 好有 feel 啊，好有 feel 啊！即係其實我覺得尤其是即係我哋都玩咗。都好幾年啦，咁所以特別係先至會有味道咯，覺得 嗯係咁啊，呢一首《食物力樂之心》啦，咁喺我哋中文歌龍虎榜而家第十四位之後，我哋都預祝呢首歌成績繼續向上啦。咁我哋之後睇下，我哋約你上嚟再詳細介紹呢一隻歌俾我哋嘅樂迷知道啦。 好啊， 好啊，喂，唔阻你，你繼續湊翻阿女女啦， 家庭樂啊，繼續。 多谢你哋啊！ 哇，多谢 DJ 嘅 team，thank you， 拜拜。 像败笔者，毁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上，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者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再负。 Jane 嘅《圣马力诺之心》啊，我哋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个案，患者是40岁从印尼抵港女子，验出 L452R 变种病毒株。另外，本港有少于5宗初步阳性个案。

我怕阳光太刺眼，影响你瞓晏觉。我将双手放上你额头，当成人肉太阳伞。我习惯每日为你准备早午晚餐，我习惯爬晒你每晚食剩嘅饭。 傻瓜食到咁饱，可以有肚腩。 何敢我为你去健身，实行嘅只个护关。 Baby WiFi 点解突然咁慢？ 等我打去 check check， 将个 password reset 改成 bad gonna love you like that。炎炎夏日最好每日同你甜甜蜜蜜，冇你响身边系上天对我最大嘅惩罚。唔摆喺你面前核突，我份人系咁老实。我中意剥上你啲衫裤，但系随情对骂。South 24 crew, we do it for the city. Summertime, easy living, oh so sunny. I'm in love with everything. Life's a hobby. I love them girls, yo, who rock their bodies. Embrace the moment as we cruise along the city line. Everybody rushing the pace, we taking our time. Stay nice, like a summer breeze. Cool like the AC on while we party to our favorite song. At the club, bottles put them up. Good vibes, being together, it's all love. Drinking and dancing.Midnight romancing, hot in the 852. This is what we do. It's hot in the 852. It's hot in the 852. I'll be happy when the skies are blue. I'll be chilling out with my crew. All the homies will be back in town. We'll be cruising till the sun goes down. Then we party till the sun comes up. Summertime, do what we love. It's hot in the 852. 有冇感受到嗰种夏日气息啊？有冇人今日去咗游龙舟水啊？系夏天好得意啊！明明而家六点几咧，都系唔想个太阳落山噶。黄昏一路落去咁就正啦。 Baby, just give yourself a chance， 让你开心点，拥抱 海平面。Baby, just give yourself a chance， 泡在海里面，拥抱海平面。What do you say? 走，反正难入睡，别误会，不用入灰飞，因为我难的不对。It's not too late to see the sunset in paradise， 不是为了谁，就是为了爱。看着你的双眼背对着海，看你的双眼 I'm ready to die。 有生一望无际的海，我想一望自己的海，不用奇妙抛出脑袋。Yourself a chance， 让你开心点，拥抱海平面。Baby just give yourself a chance， 泡在海里面，拥抱海平面。感觉 yourself a chance。 Feel it, been a minute， 放大自己带自己找到魅力，放大自己带渴望所向披靡，就像与你有的相遇，所以相遇氧气在你的锁骨形成气泡，换季的 BL 春夏的记号，潜入 happy man 的这一秒，哼，可是不需要手机稿。 有生一望无际的海，我想一望自己的海，不用奇妙抛出脑袋。让你开心点，拥抱海平面。 change yourself 刘俊石的 Feel， 不游水，转一转去陆地跑下步，可能是这个假日其中一个很好的项目。 有多久了没有流汗，有多少运动鞋还没有穿，有多少问题有多少庸人自扰，甩不开，转一个弯，没那么难。烦恼跟着体温散去，我说微笑。

周不停的退后， 骚动音乐，听日同大家再见啦，拜拜。